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的这个 3D 是很特别的一期啊，当然这是2012年的最后一期，因此呢 3D 今天为大家精选了三个人物， 也是非常热点的新闻人物， 新闻当事人，我们 做过的新闻特辑当中来选择，我们要来关键他们三个新闻当事人现在的状况如何。 是在今年的最后一天啊，我们来关注在过去2012年发生的这么多的新闻事件里面，大家到了年关岁末的时候，这个事情到底都怎么样了。那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马上就要到来的2013年，这件事情接着会怎么样的发展，来听听新闻当事人都是怎么现身说法的。我们今天关注到哪三件事情呢？首先就是上海的这一位15岁的少女詹海特，在 3D 画新闻12月14号的节目，我们对她的这个与上海人约辩异地中考权利的这个新闻事件有过报道。詹海特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詹海特。喂，你好，詹海特。喂， 喂，你好， 詹海特。导播可以帮我再检查一下，这个詹海特是在线上吗？喂，喂， 啊、哦，没有关系 啊，没有关系，暂时好像还不通啊。但是我们先来说一下，詹海特呢，当时这个我们报道的这个内容是詹海特的父亲在上海的这个人民广场啊，组织了一次这个要求权利的集会，结果呢被上海当地的这个警方啊以这个非法集会的名义给带走，那之后拘留了5天，行政拘留之后又回到家里。好，现在詹海特应该回到线上，我们再试一次。喂，詹海特你好。喂，喂，听得见我吗，詹海特？哎，线路好像还是不通，哎，再试一次吧。看来这个今年最后一天，看来都是大家比较忙啊。我们继续来说詹海特的事情。那当时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詹海特的父亲后来又怎么样了？那其实我今天早上跟詹海特通电话，他的这个父亲詹全喜呢，是在被拘留了5天，开始说是刑事拘留，那后来改为行政拘留了之后呢，已经平安回到了家里。那么之前大家另外关注的一件事情是说，哎，他家这个因为约辩上海人争取这个平等教育权利的问题呢，遭到了很多上海当地的压力，说这个房东啊都要他们限期搬走，开始说限期2个月，后来呢这个詹海德自己告诉我说限期1个礼拜就要搬走。那目前呢好像他们家这个房东的问题应该是解决了，还是住在这个上海的家里。但是大家还是很关心，说到底詹海特只是一位15岁的一位小女孩吧，可以这么说，因此她已经辍学在家半年的时间，那未来的一年她又要怎么样过呢？或者说对于她来说以后这个人生啊，或者简单直接来说这个上学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其实大家都很想知道。 没错，而且在我们昨天也是看到最新的新闻哈，北京、上海和广东这三个地方是随迁子女最多，也是争取这个异地高考的争议声音最大，是陷于这个辩论最激烈的三个地方，也是推出了最新的一个方案，可以说是破冰了。但是让人失望的是，想在2013年随迁子女可以在当地参加高考几乎是没有希望。 是， 但是出来之后呢，大家会看到另外一些的争议和讨论。比如说大家会觉得广东是这个步子迈的最大的地方， 通常广东就是改革的最前沿嘛。 大家看到一个新闻哈，首先说回北京。北京呢是说呢，从2013年开始，父母呢如果是在北京工作3年以上，随迁子女呢就可以在北京参加中职考试的录取。2014年呢是父母工作6年以上呢可以参加高职考试录取。如果说北京的这个父母呢是要在连续上3年高中的子女可以在北京借考，但是需要回到原籍再参加高考录取，就是北京的状况。那么好，我们看到这个 詹海特已 经 联络上了，我们把他接回来。喂，詹海特你好。喂，喂，听得到我吗？喂， 好，听到了，终于听到了，哎，好不容易联系上。怎么样，赵莱特？最近家里的情况怎么样？这个房东开始说要赶你们走，后来你们家搬走了吗？ 嗯，是这样的，那个房东开始跟我们说，希望我们家是2个月然后搬家。我们已经答应了，因为毕竟我们家的地址也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说我们觉得不大安全，然后我们就觉得2个月那是可以的。但是后来房东知道了我爸是有被在警察被警察带走的消息，他希望我们1个星期之内搬走。不过好像没有实行，因为这他可能也只是说一下而已，然后主要是这个警察局还有那个居委会给房东压力，所以他们也是迫于无奈，然后就这样。 那所以现在爸爸回到家里了吗？ 对，我爸13号就回到家里了。 那我们先关注的是你们的一个人身安全，可能是那接下来就是关于你之前一直在要的这个教育平等的权利。昨天也是大家看到非常关心的上海，也是出来了一个宿迁子女在能否参加异地高考的一个方案。那看完之后，会不会对你争取这个异地中考的这么一个权利的行动有什么影响呢，海特？ 对，我也看到了这个方案，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换汤不换药，因为他以前是可能有一个人才引进，然后现在是这个要达到一定的积分，然后他就可以在上海参加高考或者是中考。然后我觉得这个方案实际上比起原来的那个是更加坏了，不是更好的，因为他只是把那个拼爹制具体化了。 具体化了， 可能原来是4%，然后今年可能就变成了5%，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进展。对于这个是相当不满意的，尽管细则还是没有出来，可是我还是要继续呼吁，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穷人的学生或者是小孩就没有出头之日了。 为什么你说他是拼爹制呢？ 对，因为他这个都是大部分都是衡量父母的条件，比如说父母的学历还有职称以及纳税等等各方面的条件。所以说是拼爹嘛，谁的爹比较厉害。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你自己家的这个情况？你有没有考虑跟别人去拼爹呢？ 这个有可能一开始就是在我知道我不能参加中考，然后彻底放弃希望的时候，我觉得我开始可能是觉得是我父母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去比如说成为非洲人或者是怎么样获得参加中考的资格。但是我现在已经不会这样觉得了，因为毕竟不是爹在学习，是小孩在学习，这和他爹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在美国哪怕是非法移民的子女都可以享受同等的教育，这个与小孩的教育权利没有任何关系。 那我们现在比较关心你下一步会有什么打算，会打算复学吗？ 我当然是希望回到学校，但是目前也没有这个机会让我回到学校。然后我还是打走一步算一步嘛，还继续学习，因为我比较坚信这个是金子就会发光，我也相信会有不同的道路。 还在自学。那你最后会要等到什么样的一个破冰的程度才会选择回到校园？是要等到最终的这个异地的中考方案出来了吗？ 回到校园可能不一定是当然我肯定是希望回到高中，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连续学籍了，就是最基本的这个条件我已经没有连续学籍了，因为我已经是断了在家自学，所以说这个有一定难度我觉得。 就现在可能短期之内回到学校的可能性比较低了。 对，我有难度，然后上海政府方面肯定也不会有什么。 但是有考虑过吗，以后到哪里去上高中，或者说怎么样去上大学呢？ 我觉得其实选择是很多的，不仅仅只是参加中考，然后高中，然后读大学，参加高考再去读大学，可能会有别的其他的选择，比如说自考，或者是比如说申请国外的学校。或者是他这个开放之后再去参加高考什么的，都是有可能的。不仅仅只是一条路。 上海的有一个问题啊，假如今天上海有一所学校愿意破格收你的话，你还会继续的你这个争取权利的运动？就是说我们假设政策不发生任何改变，但是有一个学校说愿意破格录取你的话，你会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毫无疑问我会继续争取这个就地中高考，因为他如果破格录取我，那我肯定会让这个消息大家都知道。然后第二就是不可能是他想 你这个就来要求我说让我闭嘴，让我现在是不要再说了，不要再发微博，那是不可能的，我还是会继续争取这个就地中高考的。 嗯，那目前这个还是辍学在家的一种情况，爸爸妈妈都支持你吗？ 一开始我看微博的时候，他们是可能是有点反对，可能我这也比较我行我素吧。我开了之后，尤其是一开始他们看到这些评论都是在骂人的，他们觉得算了不开了，太不值得了。然后后来也是慢慢都在支持我，包括我妈以前也经常拉那些家长去签名，然后还有我爸也是像在做我的助理一样。大家都很支持我。 家人都很支持你。因此让你来回顾这个2012年的话，你要说给他一句话或者说一个词一个字的话，你会怎么样来形容这过去的一年呢？ 对，我觉得2012年我觉得应该是两个字吧，一个字是梦，一个是变。一个梦是我们梦想着可以在这里参加中考高考，包括那些跟我一样的可能面临跟我一样问题的学生哥姐的弟弟妹妹们，他们都有这个梦想。然后还有一个是变，我们是梦想着改变，我们梦想着这个政策会改变，梦想着它会放开，然后大家都可以有这个公平的平等的权利，在他所学习的地方参加考试。是我们的一个梦想而已， 一个梦，一个变啊，希望有些改变。那因此，对于2013有什么愿望吗？ 有愿望。我愿望首先第一点，我希望这个政策要改，因为我希望他这个就地中高考马上放开，不要再等了，再拖了，因为昨天也有一个初三的学生家长来打电话找我爸，他就是非常的着急。他小孩已经初三了，这些学生没有办法再等了，他们等不起，他们不能再等一年了。 因此就最大的愿望还是希望这个教育政策能够改变。 对， 好的，谢谢你詹海特，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你新年快乐了， 也祝你梦想成真。 谢 谢。 好， 谢 谢 詹海特。 再见。 谢谢。 好，我们听完这个15岁的小女孩一个言谈哈，可能你会觉得一丝毫都不像一个初中学生的谈吐，非常的成熟，有理有节，非常有自己的一个观点和看法。那我们三句话新闻先休息一会儿，马上我们要再跟你梳理今天的第二位的新闻热点人物，也就是之前我们在12月份、11月份做过一期节目，是关注到任建宇这位大学生村官最后是被送到重庆去劳教。那么我们也是前几天得到消息呢，出来之后他是继续进行一个上诉，是起诉这个重庆市的劳教委 、对。 那么最后呢，是他的上诉再次被驳回了。那么现在他对于这个新闻事件自己是怎么看的？对于新的一年他又有什么样的新的打算呢？ 休息一会儿，马上为大家连线任建宇，现在身在重庆。好，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那今天 3D 化新闻2012的最后一集，为大家回顾三个 3D 的新闻人物。刚才听到的第一位是现在身在上海，15岁，但是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勇敢，争取一个异地中考平等教育权利的少女詹海特。詹海特说了，她2012的两个字是梦和变，2013的最大愿望是希望这项不平等的教育政策能够发生改变。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另外一位曾经在11月23号三立化新闻的节目中关注报道过的任建宇，当时我们连线的是任建宇的代理律师徐丽萍律师。那在上周四呢，任建宇诉重庆劳教委案的这个二审当庭是法官驳回了任建宇的上诉，那二审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终审了。那我们来马上连线现在身在重庆江津老家的任建宇。任建宇你好。 喂，你好。 哎，你好，感谢接受我们的连线。所以现在是在江津家里，对不对？ 对，你好。 这个二审判决下来以后有什么感觉，失望吗？ 挺失望的。 挺失望的。 对，比一审的更让我难以接受。 为什么呢？ 一审的时候觉得还二审还有机会，结果到二审的时候还是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看到那个徐丽萍律师在这个 审理结束之后发了一条微博说你那天晚上哭了，有这回事吗？ 嗯，有的，当时挺郁闷的。 为什么呢？ 哦，主要是因为败诉了吧。 败诉了，具体有什么具体的？因为一审也是，其实也是败诉了。有什么在二审的？ 是败诉，但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劳教委的辩护律师他在庭上说我诉讼时效过期了，因为我在劳教所里边写了十几封情书，但是呢，就是没有写诉讼状，所以我的诉讼时效过期了。然后你竟然还有时间谈情说爱，这就是潜意识里的意思，你居然有时间谈情说爱， 嗯， 但是你没有写诉讼状， 嗯， 就是他就没进去后的人，他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 嗯。 当时在2011年，在薄熙来、王立军这样一个时代，而且我是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进去的， 嗯， 这样一些所有的一些加在一起，谁不害怕呀？ 嗯， 而且。所以你写信能够写情书就能够证明我能够写诉讼状吗？ 嗯， 写诉讼状一定就能够寄出去吗？ 嗯嗯，当时那你在这个被劳教期间确实是有给女朋友写信对吗？ 对的对的。 可以说一下当时写的大概是什么内容吗？ 就是苦闷吧， 嗯， 就是然后谈我想知道外边的生活， 嗯，那嗯， 能够给女朋友写信，是我能够支撑着我一直走下来这样一个精神支柱。 嗯， 就他这样一说，我当时挺生气的。 嗯嗯，但是对方的辩护律师却以你写能够写情书这一点作为你当时人身自由没有完全被剥夺，或者说这个诉讼时效你当时没有去抓住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对对对。 嗯，那这个当时。你或者说你的代理律师有在庭上对这个提出反驳，法庭有采信对方的这个说法吗？ 法庭采信了呀。 法庭采信了这个说法。 对啊，就是我能够写信啊，是吧？能够接见，能够会见，能够通电话，所以说我的诉讼时间就过期了。 嗯 嗯 嗯。 那你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呢？现在这么样一个结果， 会去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嗯，什么时间呢？ 就在最近吧。因为已经是这样一个结果了，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把程序走完吧。 嗯， 这个对于申诉的最后结果有信心吗？ 哦，不是有很大的信心，但是我们必须去做，不做怎么知道呢？ 嗯， 好，祝福你。那另外，其实我们也是看到2012年，我相信对于你。个人来说，这年是非常这个不寻常的一年啊！如果你说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去总结你2012年来的经历，你会怎么样去总结呢？ 2012，不可思议吧？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嗯， 怎么说呢？ 因为在。从年初的时候就知道薄熙来和王立军出了事，当时就觉得有可能，我应该有可能是不是应该出来了， 嗯， 然后直到很久，8月份的时候，然后我的事情被律师来关照，然后他们提起诉讼，然后最终也出来了，而且引起整个社会关注。然后也最终出来，所以说这一种其实非常荒诞的。 嗯， 就是 荒诞也不可思议。那2013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到2013年了，有什么愿望吗？ 希望都好吧。 是什么？ 希望都好， 希望 都好，一切都好， 嗯， 希望一切都好。那可以，我可以想象到的，肯定是希望对于自己的案子在最高。人民这个最高法的这个申诉有一个好的结果。除此之外，对于生活或者工作有什么具体的愿望吗？ 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来。现在这个村官的这个工作还有可能恢复吗？ 不知道，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 对。 那接下来对于以后做什么工作，或者说怎么样生活，有打算吗？ 哦，没打算，这几天过了再说。这几天回来，先平复一下心情。 嗯，好的， 好的，谢谢任建宇， 谢谢你接受我们采访，祝你新年快乐。 嗯， 谢谢，谢谢， 谢 谢， 感谢， 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 谢谢，再见。其实听到任建宇的一个表达，你会觉得非常的沉重，他的心情跟刚才张海特还处于一个战争的一个状态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种状况。 嗯， 就听完他，我自己会觉得，哎，好像有点无力哈。你看任建宇，他作为这么一个反对者，可以说是媒体不是在年终的时候喜欢做很多盘点嘛，就把他做、这个。 张海特是一个人单挑， 对， 可以说是 一个 上海这个城市， 城市 啊、但是任建宇他所面对的是不仅仅是重庆了，更是。恐怕劳教制度这个跟国家权力紧紧联系在一起，影响到在中国，恐怕你说中国有多少人建于我经常问这个问题，他所牵涉到的这个制度的这面铁墙恐怕比张海特要面临的更大一点。 是，那所以张海特和任建宇，我们看到两位都可以说是体制内的一个反对者，而我们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歌功颂德非常的容易。 嗯， 可是如果你站在体制内，你要喊出不一样的声音是非常难的，不管是勇气，还是你讲话的观点，甚至是讲话的艺术上。 嗯， 那媒体有时候在这方面是。可以说自尽自己的一些微薄的力量，但是最后要走出来的可能还是要靠他们每一个公民自身。 嗯，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三 D 化新闻，等一会儿要连线最近的一位新闻当事人。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 3D 化新闻互动话题的内容啊，马上就已经开放热线了，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表达你的看法的是，在2012年的年度中国汉字被网友票选为梦，哎，这个跟张海特刚才提到的是同一个字啊。 嗯， 当然对梦有很多种解读，张海特的这个梦恐怕是一个关于变的梦啊，这个听上去有点像奥巴马 change。那这个你认为2012年的年度关键字是什么，或者具体来说2012年最重要的一件新闻事件对你来说是什么，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内地的听众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的用户呢更加的方便，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 启动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中的一键 call in 的功能。12点半现在已经过了，你可以准备好你想说的话，马上在我们这一部分结束之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分享你的观点。 嗯，好，3D 化新闻今天是年终的特别节目，回顾三 D 的新闻人物，我们刚才回顾的两位呢是詹海特，12月14号的新闻主人公，这位在上海争取平等教育权利、异地中考权的15岁女生詹海特的年度关键字是梦和变，她的2013年的新愿望是这项教育不平等的政策能够得到改变。接着呢，我们连续到的是11月23号的三 D 化新闻，新闻主角任建宇，任建宇的诉重庆劳教委的案件二审裁定在上星期四啊、哦，应该是上星期五下了这个裁定。被驳回了他的这个上诉，任建宇说下一步呢会向最高法提起申诉，但是希望呢恐怕并不是很大，即使是作为当事人也是这样说。从任建宇的话里面我听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他说2012年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但他也说了有一点荒诞。在2013年有什么愿望呢，任建宇刚才说了希望一切都好，这里面恐怕是透露着太多太多的愿望和太多太多的情绪了。 是， 我相信任建宇现在应该是怎么说呢，抱着某种信心，但是事实都告诉他说这样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嗯， 啊，那我们接下来将要关注的最后一个新闻事件其实就发生在上周啊，在上周12月27号三 D 化新闻的新闻内容当中呢，我们关注到了一个是关于网络立法的一个话题。 没错， 那大家都知道，恐怕这两年在中国的这个舆论场上，微博或者说网友的这个言论啊，发挥着巨大的舆论力量。但是在上周呢，就通过了这么一项新的法案，叫做这个网络信息的一个保护法。当然它这个法案虽然说写着保护呢，其中有很多内容啊，却好像被很多人解读就是其实是跟规管有着强烈的关系。 没错， 虽然说在我们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就是谈到了这当中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呢可以说是毫无悬念的，大家意料之中的，在星期五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这项法案通过，成为了一项正式的法律。因此恐怕在未来的中国网络环境啊，会有一些不大也不小的改变。我们具体有什么变化，马上来听。其实我们上星期就已经联系过的这位来自啊，现在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传媒法学者张文祥博士。张博士你好。 你好。 嗨，你好。 好， 上星期我们讨论的话题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事实了。 是。 上星期还只是一个可能性。因此在看过了这个法条的逐条的这个比照之后，您有什么发现？ 是这样的。在上次我们进行过探讨之后的紧接着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审议通过了这个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这个决定呢是咱们中国现行的互联网管理法律制度里头第二件这个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性文件。当然也是第一件以这个用的是保护两个字的这个法律文件了。以前的法律文件都是讲的是加强管理，这个加强管理啦，这个维护秩序啦，这样的作为立法目的的。但是从咱们这个一共十几条的这个决定看呢，透过这个保护看到的其实还是这几个关键词。还是希望追求这种规范大家的表达，然后达到一个秩序的维护。是这样的目的。但是这个决定呢内容比较概括，也不是特别的细致啊。但是应该说它会对将来的网络信息传播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因此您具体来说会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呢？ 第一点呢就是说第五条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把这个网站对网络内容这个审查处理或者报告的这个义务法定化了。以前在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这些低位阶的立法里面呢，它已经规定过，比如说这个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呢要对内容进行审查，审查的标准就是我们强调的九不准啊、十不准啊、甚至十一不准啊这些内容。然后发现这样的内容呢，要求网站要进行要进行采取措施，要过滤啊，或者是处理掉啊，或者是要保存记录，然后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原来这样的规定呢，因为它立法的位阶很低，所以导致人们对它的这个合法性存在一个疑问。但是现在这个决定等于是把这个原来人们觉得这个合法性的质疑啊给解决了。他把这个合法化了。 您刚才说到的网站会把这些所谓的这个有问题的这个言论者向有关部门报告，这个有关部门是什么部门？ 这个有关部门在中国的话是个多头管理，就是说互联网信息内容的管理部门大概对应的是像这个国家这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像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这个当然还有保密局，也包括这像具体管这个内容的，像这个文化部等等的，这都属于它的主管部门。 那您刚才讲到 我再说一句啊，有学者也包括武汉大学的法学院的教授这个秦前红老师，他也谈了这一条，他认为这一条的规定就是等于让网络服务商就成了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裁判官。 那您说的这个成为这个裁判官，那您觉得在这个操作性上，在可行性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之前您也是举过例子说韩国的一个最后是裁定是违宪了，最后他们是取消了这个网络的后台的 实名 管制。那您觉得在中国在操作性上面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吗？ 操作上的话，据我所知，就是说上次我也谈过，就是说微博实名制从年初开始实施， 到现在呢已经快不到一年吧，大半年了。但是实施中也会遇到各种情况，因为我也访谈过这个新浪其他网站。 嗯。 其实这个肯定是有阻力的。 嗯。 再一个，有些法规的不配套，就说比如说当时这个微博实名制，它这个立法的，它这个法规的依据就是一个北京市出台的一个关于什么加强微博发展的管理的一个什么若干规定， 是一个北京的地方的规定。 对对对，这个地方规定本身它的立法主体都不合格。 嗯， 然后它里边的一个立法的依据呢，它拿的这个上位法是电信条例里边的一个规定。这在这个电信条例里边的规定是讲的是入网实名制，而不是说的这个内容的实名制。 嗯， 所以它那个立法依据也是存在缺陷的。 嗯， 但这个决定呢，就等于是作为一个上位法，就把它进行了事后的追认，弥补了这个漏洞。 嗯，张博士， 微博 是， 哎， 是张博士，你可不可以直接讲一下这部法在您看来是保护的成分多还是管的成分多？ 嗯，保护呢，它是落在这个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上。 嗯， 但是要说管理呢，那就是更多的是着眼于像刚才讲的对网站的这个管理义务， 嗯， 然后对这个要搞实名制，这是针对的是我们每一个网民的， 嗯， 再一个是对这个有关主管部门的一个授权， 嗯， 这三个部分的话，应该突出的还是管理的一种目的， 嗯，还是管理的目的为重的一部法律， 对， 嗯， 应该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 嗯，那 包括是像。 那是不是意味着有了这部法律之后，作为一个网民，他可能现在在这个网上，如果说他的言论被这个提交到您刚才说的这个有关部门之后，他会面临后果？ 其实在过去的规定里头也是，我们也讲了内容的管理，主要是讲了那九不准、十不准、十一不准，这些条款里面的内容，那都是不允许说的， 嗯， 不允许查阅，不允许这个传播，不允许制作， 嗯 啊，这个内容倒是应该说管理的尺度还和过去是一致的，只是这一次是，以更高的立法把它的确认了， 是强化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应该说是。应该可以这么说。 嗯，因此张博士，让您来这个评价或者说形容在整个2012年啊，以这部法律为标志性事件的整个中国网络的管理吧，咱们先这么说，管理的这个进程，您可以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一个字来形容这过去一年的中国网络吗？ 这个过去一年的网络，应该说中国的这个网络言论呢是非常活跃的，最典型的就体现在网络反腐上。 是 网络反腐让人感觉就是说，觉得网络这个什么言论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嗯 嗯，但是现在这个在年终岁尾的时候，颁布这个决定，从正面看到的消息的话，他倒讲的不是说要给这个网络反腐泼冷水，也不是要遏制这个势头。 嗯， 而是要强化管理，强化大家的对网民的个人信息的保护。 嗯， 等等的。 嗯， 这个未来这个互联网怎么走势呢？我想这个决定会产生一些影响。 嗯， 但是怎么样？我觉得还需要再进一步观察。 嗯嗯，因此对于2013年的这个中国，不管是网络的言论啊，或者说对于网络的治理啊，您有什么样的这个？预期吗？或者说您个人有什么期待吗？ 个人期待，我希望是政府在推进这个立法的过程中啊， 嗯， 进一步去了解网络传播的特点，了解网民的诉求，能推进这个制度的进步，而不是一味的强调管控。应该是真正的在对网民权利保障的基础上，遵循网络传播的特点的基础上，然后采取多种方式的一种治理，而不是管制。 嗯， 那样的话可能遇到的阻力会更小，而且这种追求的这种公益保护的目的也更容易能达到。 好的， 否则的话有可能会效果会打折扣，甚至有可能达不到。 好的，谢谢您张博士，谢谢您跟我们连线。 好，谢谢。那张博士呢，也是我们第二次对他进行访问哈。 嗯， 也是对28号通过的一个决议呢，张博士从这尤其是第5条当中做出了自己的个人的分析。那么我们纵观刚才三位连线过的新闻当事人，可能你梳理一下会觉得，哦，三位当事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如果说要用梦想来概括的话，有人说是希望教育公平，任建宇可能是希望这个思想上可以更加的多元。那么这个张博士是说，网络上我们每一个公民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大的一个自由的权利。哎，你会发现公平、自由和多元可能是我们对于每一个切切实实的每一个人的公民来说是2013年一个最大的心愿和梦想。 是啊，就像在今天香港其实天气非常寒冷，但是阳光明媚。哎，我记得好像是不止一次了，我们听到过这样的表述，公平正义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就像是阳光。有的时候在这个即使是冬天气温非常寒冷的时候，如果能够看到这样一线的阳光的话，恐怕还是让你对明天、对于明年、对于未来产生一点希望。那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到的3D化新闻在这一年当中关注到的众多新闻事件中的3位新闻当事人：詹海特、任建宇，以及恐怕是这个人物我把他定义为中国网民吧。我们刚才虽然连线的是人大的这位传媒法的这个博士张文祥博士，请他来做一个以学者的角度来分析，但是这个新闻当事人其实也包括你我和现在在听这个节目当中大部分人在内，中国网民，你全部都是这件事情的直接当事人。那听完了大家的这个年度总结和未来的希望，你对于2012年又有什么样的总结？对于2013年又有什么样的愿望呢？马上拿起电话打电话给我们，内地的听众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下载好凤凰 FM APP， 启动正在直播的凤凰 eRadio 3D 化新闻的一键 call in 的功能，现在立刻准备好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只收本地通话费。 好，打电话来吧。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2012年你过得好吗？在这一年当中，对于你来说，不管是内地、港澳台，还是全世界，对于你来说，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新闻事件是什么？马上打电话来，现在正在接听。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可以先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 启动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一键口音的功能，现在就可以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嗯，那刚才说了，这个网友投出来的中国年度汉字是一个梦。 嗯， 这个梦呢，有很多种理解，当然有一些是哎希望啊，或者说一种愿望啊。 是 有的时候呢，哎，我自己在想，对于很多事情，你如果希望太高了，别人会告诉你说别做梦了，或者说这个白日梦啊，这是另外一种解读。因此，这个梦对于你来说，它是一场美梦呢，还是一场噩梦呢，或者是一场这个白日梦呢？你都可以打进电话来表达一下。我们刚听到这个詹海特啊，詹海特这个15岁的上海小姑娘，哎，就说了她的这个年度关键词也是一个梦，他而且听上去这个信心满满。虽然说异地中考的这个权利还是没有得到一个落实，但是哎，有梦还就是有希望。这两年呢，也越来越多的我们在这个学界啊、知识界听到关于中国梦的这么一个解读啊。这个美国梦啊，大家一直听的是很多了。这个在好莱坞电影啊，或者说电视剧啊，美国领导人的这讲话里面，美国梦讲了很多。美国梦是什么呢？机会恐怕是最重要的。 嗯， 这个大家到了美国都有一个平等或者说公平的一个机会，不管你是阿猫阿狗，你都有机会成功，你都有机会达成你的梦想。那我们马上来听啊，今天第一位的这个听众，是 Irene 哈 ，Irene 这应该是来自香港的吗？哎，导播告诉我一下在几线好吗？我没有看到这个 Irene 的灯亮。好，在四线，这个电话好像没有通，导播可以再帮我接一下吗？ 刚说了这个， 没关系。其实刚才明奇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梦字的解读啊，从这个中国的每一个人的梦，说到最后的这个国家的梦，甚至说到美国梦。但如果说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新闻事件来说呢，2012年也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年。这是不寻常，通常也是我们在这个年关的时候，大家要梳理这个年终的新闻啊，十大国内国际新闻都喜欢用的，每一年都是不寻常。但是今年的不寻常在哪里呢？首先，对于国际上来说，这是一个超级的选举年， 是 从中国到美国到俄罗斯到韩国，哎，好像每一个国家都在经历着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翻天的一个变化，甚至是变天的一个变化。那么你觉得这个中国的一个换届和美国的大选，还有韩国是迎来第一位女总统，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今年最重大的新闻？那么同时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说呢，可能钓鱼岛的风波跟这个日本的一个争议，因为钓鱼岛事件而产生的两国之间的摩擦，到两国国民之间产生的一些误会，从我们走到街头上看到大大小小城市都发起的各种各样的游行，甚至是中国人砸了中国人自己的店，中国人砸了中国人自己的车。但是在游行可能在一个时间之内进入到一个常态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大家的一个游行的一个姿态也是变得越来越理性了。我想不管是对一个普通的人来说，还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一年也是我们的公民社会在不断激荡和生长的一年。如果我们把这个视线再放回香港哈，那香港也是昨天有香港的政务司长，他是评选出香港本年度的一个最热的新闻，他选择的是南丫岛的海难。对这个事件呢，可能对于每个香港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新闻， 切肤之痛， 切肤之痛。但是在新闻世界当中，也可以看到香港的一个应急机制，香港的政府的高效运作，在事件当中是怎么样给很多的内地的一些普通的民众，甚至是内地的政府树立了一个榜样。 那昨天其实在澳门呢，又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故，这个香港往澳门的这个喷射船撞上了中间的一个浮标啊。那所幸乘客并无太大的障碍啊，只是说很多人有这个摔伤的问题。好，听众，这个我们这个线路终于接通了啊，董先生。喂，董先生你好。 喂，你好。 2012过得怎么样？这个这一年当中你认为最重要的新闻事件是什么？ 我觉得要是跟我的工作相关的话，就应该是一级高考这一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项，我说句实话，它应该改革是应该改革很久了，但是它要真的想实际的进行改革，我觉得这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为什么说这件事情跟你的工作最相关呢？ 因为我是一个专职干那个家庭辅导教师的。对，所以他就是因为如果要是高考改革的话，势必会进行新的一轮的高考的，考纲啊，还有它范围的更改，所以说对于我实际来讲会接触是会比较多一些。 董先生是之前有给我们打过电话，是天津的，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你觉得如果异地高考一旦这个开放的话，会对你现在上课教授的内容产生这个变化？ 对， 好的。因此对于2013年有什么希望呢？希望他改还是不改呢？ 我希望还是去更改一下，这样的话毕竟的现在很多就比如清华大学吧，他招收北京的话招收的录取率很高，但是像是全中国最高考最难的山东省，它人口又多，然后他们高考人又少，这样的话确实是很不公平的一个现象。 好的，谢谢这位来自天津的董先生，谢谢你，祝你新年快乐。 然后我们看到刚才打进电话来的 Irene 又重新回到了线上，来 Irene 已经回到线上。喂，你好 Irene。 Hello 你好。 你好，从哪里打来呢？ 我现在在香港。 好，从香港打来。所以这过去的一年当中，你认为最重要的新闻事件是什么？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在做金融这一块，然后我业余比较喜欢关注体育，所以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一个是欧洲杯啦，一个是奥运啦，然后再一个就是 F1， 这三个。对，因为这三个怎么说呢，这 F1 的话，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有关注，然后从是今年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车手 Kimi 莱克宁，他重新回到 F1。 莱克宁，芬兰飞人。 对对对，不能被人。然后他最后今年在赛季快要结束的时候登上了领奖台，就是拿到了第一。 嗯， 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嗯 嗯， 那奥运大家都很激动啦，中国人都很激动。一个叶诗文，一个孙杨孙某某是吧？ 嗯， 我们在游泳这一个项目上取得突破，也很高兴。 嗯， 那再一个就欧洲杯上面，我最喜欢的是德国队。 嗯， 虽然最后比较可惜啊，被八神 是 整个给虐了，但是还是很高兴，就是看整个欧洲杯的比赛。 嗯，因此这个看来 Irene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体育迷啊。这个莱科宁啊，我自己其实有一点印象，是舒马赫时代的，经常舒马赫第一，他第二，现在终于又回到车场，真是厉害。 在舒马赫退役之后的接下来的那一年，他就获得了世界冠军嘛。 真是。 那紧接着他也就离开 F1 去转向去开 WRC， 但是今年那舒马赫也回来了，然后他也回来了。对， 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好，谢 谢 Irene， 这位超级 新年快乐， 给我们打来电话，谢谢你。 谢谢。 好，也祝你在新的一年可以继续享受你最爱的体育哈。 好，下一位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从哪里打来？ 从武汉。 好，武汉打来的贺先生，过去的一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让我觉得过去一年它发生一个这个事件呢，应该说是一个集体性的总体性的一个新闻组，它不仅是个新闻，我觉得是对于这个世界来说的话，是各国领导人的这样一个改选。今年不仅是美国这个奥巴马再次的连任，还有中日韩三国这个都更换了最高的领导层。 对，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可以说是掌握着这个世界上最广阔的资源、广阔的人口的这些地区和最热点的国家，都纷纷的进行这样一个领导人的这个改选，或者这个接任，或者这个续任。这个对我们整个世界的面貌来说，都会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我们知道这一年来这个整个的国际的世界的经济形势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这些热点国家地区的领导人的改选也会关系到这个千千万万亿万人民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生活的和工作的各方面的状况。所以我认为美国中日韩三国的这个领导人改选是这一年来我认为最重要的新闻组。 好，听得出来这个贺先生非常的关心时政啊，相信是凤凰网的非常凤凰卫视的非常忠实的观众。谢谢你贺先生。 好的，谢谢， 祝你新年快乐。好，再下一位是冯先生。冯先生你好。喂，冯先生在吗？喂，冯先生。 哎，你好。 哎，你好，你好，听到了。冯先生从哪里打来？ 我从成都来。 成都打来。哎，最近这一年发生最重要的新闻事件是什么？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钓鱼岛问题吧。主要是它在后之后引发的这个反日游行。因为其实在成都近年来九一八的反日游行每年都会有，但是今年可能在钓鱼岛以及前面的黄岩岛的事件就把民众的情绪刺激得格外激烈一些。所以当然抗议的内容跟往年也比较一样了，中国人堵了中国人的路，砸了中国人的车，也砸了中国人的店。感觉这些平时比较麻木的群众在这个游行里面都展示出了很旺盛的生命力。其实 你自己有参与吗？这些抗日的游行和示威当中你自己有参与其中的任何活动吗？ 我当时去围观了一下，倒没有走到那个游行的队伍里去，因为那天刚好下雨了。 所以对2013年的 还是 对，对于2013年的九一八有什么样的期待吗？希望今年人更多还是更少，或者说有一些内容的改变吗？ 那我当然希望更加理性一些，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从小教育里面这种爱国主义被灌输了太多不假思索的仇恨吧，以至于游行已经变成了泄愤的场所。另外一方面，我想政府也没有给够民众更多的宣泄机会，或者说疏导他们这种不良情绪的方法，也使得这种游行的人群在游行的这个场地上面发现了很多可能并不是爱国主义带来的这种包括仇富在内的情绪吧。 那这样的一个钓鱼岛的事件的持续的发烧哈，那对于你的个人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其实对于个人的生活好像改变不大，但是从各个媒体包括微博上的转发看到的很多问题都是让我自己感觉比较痛心的。 好的， 好， 谢 谢 你 冯先生，祝你新年快乐。 哎，新年快乐！ 好，再见。那也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和我们分享他的2012的凤凰 U Radio 听众了。那在201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祝各位新年快乐！那我们也2013年再见了。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感谢你的收听， 拜拜， 拜拜。